清玄深，思念两三声，它随浪而来，一层一层。你也难开口，用雨林作证，说天定弄人，你爱我不能。我知道那片青海会很危险，可我放不下对你的思念。 难道像你

总想拥有自己的天空，却无奈淋湿太多的青春。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，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等。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，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。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，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。 已经。